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新年快乐，预先拜年。我们今天经文是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今天读从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请你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关于巴别塔的这个故事，由我来读，我读的是和修本的版本。请聆听上帝的话语。那时全地只有一种语言，都说同一样的话。他们向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找到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让我们来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柏油当泥浆。他们说，来，让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们要为自己立名，立下名声，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面上。第五节，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或人的儿子们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到他们是同一个民族，都有一样的语言，只是他们开始做的事，现在他们想要做的任何事，就没有任何可拦阻他们了。来，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语言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面上，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全地的语言，把人从那里分散在全地面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这是闪的后代，洪水以后二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闪生了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并且生儿育女。亚法撒活到35岁，生了沙拉。沙拉生了沙拉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育女。沙拉活到30岁，生了希伯。沙拉生了希伯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育女。希伯活到34岁，生了法勒。希伯生了法勒之后，又活了430年，并且生儿育女。法勒活到30岁，生了拉吾。法拉生了拉吾之后，又活了209年，并且生儿育女。拉吾活到32岁，生了希路。拉吾生了希路之后，又活了207年，并且生儿育女。希路活到30岁，生了拿赫。希路生了拿赫之后，又活了200年，并且生儿育女。拿赫活到29岁，生了他拉。拿赫生了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并且生儿育女。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和哈兰。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赐给我们说话的能力，也赐给我们听你话语的能力，而且我们听得懂你的话语，这是极大的恩典。就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叫我们所听的耳朵是活化的耳朵，重生的耳朵，叫我们所宣讲的话语是你的话语，不是人所说的话。我们奉你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如此的祷告，阿们。创世纪第11章1到9节记录收尾，这个记录收尾圣经的原始历史，这是一个技术名词 Primeval History。 这个收尾原始历史的是巴别塔的事件。在这个事件巴别塔之后，圣经的焦点从整个人类转移到某一个人和那个人的后裔身上，就是叙述亚伯拉罕和他家族的历史，这是所谓以色列人的列祖历史 Patriarchal History。 11章的今天我刚才读的10到20节所收录的闪的后代的家谱，是接前人类原始历史与以色列人列祖历史的桥梁。我们下次讲到会再讲这个家谱，我今天就不多加解释了。今天讲到的重心是放在1到9节，因为我们需要特别明白巴别塔的事件，才会明白为什么会有亚伯拉罕。怎么说？简单来说，巴别塔代表人类成就的巅峰和极限，显示人再怎么厉害也无法透过自己的作为拯救自己。人 无法凭着自己的努力上天堂，人无法按照自己的筹算回到上帝面前。换句话说，巴别塔事件不仅是一个有趣的插曲或者儿童主日学的插画，而是凸显人类最基本的光景的一个事件。这光景就是人必须依靠上帝拯救，因为人无法自救，而上帝定义要透过亚伯拉罕这个人施行他拯救人类的救赎计划。我们在读创世纪第11章，首先必须判断巴别塔事件发生在创世纪第10章之前还是之后，因为你仔细的读圣经，我相信你仔细的读，你就会注意到创世纪第10章说挪亚的儿子闪、含、亚佛的后代，他们都散居各地，而且各有自己的宗族、语言、土地和国家。说了一共三次，分别在10章第5节、第20节、第31节。但是挪西却在11章1到2节说，那时全地只有一个语言，说一样的话。所以大多数的学者认定巴别塔事件解释之前的创世纪第10章所描述的人如何开始散居各地，而且各有各自的宗族、言语、土地和国家。也就是说，巴别塔事件发生在创世纪第10章之前。但是也有少数的学者认为，那时全地有一种语言，指的是一种通用的 lingua franca， 就是共用的商业语言。或许摩西他非常的精简描述这个巴别塔事件，但是我们不应该小看这九节经文。学者们一向认知这九节经文形成一个非常结构严密的文学单位，展现极高水准的语言功夫，其中运用多种文学修辞的手法，包括隐晦的影射、微妙的冷讽、明显的热嘲。这九节经文是以，这是一个技术名词 ，bear with me， 交错结构，chiastic chiasm chiasmus， 交错结构，这种结构来述说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文本的架构，本身的架构就反映这文字所要描述的事件。所以如果你可以想象，这九节经文就像一座高塔或一座金字塔，前四节一步一步记录人主塔的作为，后四节也是一步一步描述上帝拆塔的动作，而整个结构的巅峰是处在正中的那第五节的神人交锋的第五节。你留意第一节全地的语言都一样，相对于第九节全地的语言混乱，第二节人口向东迁移，在那里定居，第八节人从那里分散，第三节人彼此商议，对应的是第七节的上帝彼此商议，第四节人建成造塔，在第六节则上帝评估人建成造塔的这个作为，然后在中间中锋中心关键是上帝降临查看人的工程。这是一段关于语言的经文，但是经文本身就展现非凡的语言造诣。那我们读的是中文的翻译，很难全然的捕捉原文每一个巧妙的细节。那这段经文也就给我们机会反思语言的用途和意义，以及翻译的功能。因为自从巴别塔之后，语言的翻译就成了一个必要的邪恶 ,necessary evil。这个必要的邪恶虽然有其邪恶，有其不方便，却是上帝指定的必要。上帝是用希伯来文、用亚兰文、用希腊文启示先知们和使徒们，但是上帝显然没有只对懂圣经原文的人说话。五旬节，还记得五旬节就是翻转巴别塔的五旬节，在那时候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有趣的是，圣灵没有叫说别国话的众人听得懂希伯来文或亚兰文或希腊文。也就是说，人若要听懂上帝的话语，就需要有人用他们自己的言语对他们说上帝的话语，或有人为他们翻译上帝的话语。我们认知如今这种说别国方言的恩赐已经终止了，因为上帝的话语已经完整的收录在圣经里面。我们大多数人也没有机会，也不会学习双膝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因此我们确实需要依赖有人将圣经原文翻译出来。翻译的品质会多少影响我们如何理解经文，但这并不表示你必须读原文才读得懂上帝的话语，才读得懂圣经的经文。反而我倒以为某些神学院那种高举圣经原文能力，不仅凸显一种骄傲，更是一个盲点。盲目的以为读懂原文就可以解经，或懂希腊文就会讲到。我总是奇怪，为什么那些特别强调原文能力的神学院所训练出来的人，他们通常不会解经，或者教希腊文希伯来文的神学院老师不能够讲到。我认为在台湾，在我们的处境之下，与其花时间精力学圣经原文，还不如下功夫学英文。读好的神学书籍，包括注释书，听好的英文讲道，这是我个人的偏见。是读原文的注释书比用原文读经更有帮助，更有帮助一个传道人讲道。因为如果你只读翻译的注释书，其实你没有读什么书。我会说，对于圣经原文的迷思，反而时常成为阻碍人们读懂上帝话语的绊脚石，或是偶像崇拜。这是一种忽略我们活在巴别塔之后的救赎历史之中的想法。Anyways, 这是插题。我要说的重点是，自从巴别塔之后，上帝并没有对只懂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人说话。不懂原文的人就必须使用翻译，这也无非是上帝的心意。有趣的是，上帝甚至乐意使用外邦人的希腊文来启示使徒们，而且耶稣和使徒他们显然引用七十四译本，就是希腊文的旧约经文，是一个翻译的版本。不论如何，巴别塔是人类工程的巅峰，但是巴别塔事件的核心是语言。原始的历史以这个事件画下句点，不是出于偶然的，是一个语言事件。人在语言上出问题，也就在最核心的意义上有问题。怎么说？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的，在所有的受造物之中，唯有人拥有上帝的形象。人拥有什么特性，直接反映上帝的形象。在所有的受造物之中，唯有人拥有语言的能力。今天新福的圣经论主日学提到，上帝是说话的上帝，而上帝对外说话的事实反映上帝内在传递的本质。上帝就是在永恒之中自我传递 self-communicating 的三一上帝。正统的神学家认知三位一体位格之间的关系必然关乎本质的传递，而这永恒的三一内在传递在时空中成了对外的说话。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世界，包括人，而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人也就被赋予语言的能力，能够传递自我。语言是上帝独特赋予人的恩赐，传递自我也应该是人的本性。就此来说，自私绝对不是上帝创造人原来的本性。这样说来，如果人在言语上出了问题，就显示人的本性有问题。所以巴别塔不仅叫人失去彼此沟通的能力，更彰显堕落后人性的残缺。人失去与上帝的团契，人无法与上帝对话，这就是为何 救赎不仅关乎我们的身体得赎，也在乎恢复我们人说话的能力。先知写，那时我要改变万民，使他们有纯一或纯洁的嘴唇，好求告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侍奉我。因此，在某种最基本的意义上，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会说话，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可以说自己不会说话。这表示基督徒如果别人总是听不懂你说的话，问题极有可能不是你不会说话，你像摩西那样拙口笨舌，而是问题是你没有使用圣灵赐给你说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的能力来说话。 Anyways， 我今天说的题外话有点多。今天的经文说，那时全地只有一种语言，都说一样的话。一种语言直接翻译就是一个嘴唇。很有趣的是，在第十章的语言直接翻译是舌头。全地只有一个嘴唇说同一种话，因为他们是来自一个祖先，起初亚当，后来是挪亚。那时候全地只有一个嘴唇，因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人，他们都向东迁移。这应该是说这些挪亚的后代从亚拉腊山向东迁移，来到示那。示那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就是之后的巴比伦帝国，就是现今的伊拉克南部，也是那个英勇的猎人，还记得他宁路开拓王国所在之地。所以一般认为宁路很可能就是在他们中间做他们领袖的，他们住在那里。所以自从伊甸园之后，离开上帝的人，远离上帝面的人，总是往东移动寻求住所，而且他们特别似乎喜欢在东方造城。他们就彼此商量说，来让我们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作石头，又拿柏油当泥浆。烧砖是巴比伦人所发展的科技，对，柏油或沥青是当地的特产。经文的希伯来文直接翻译是让我们造砖，造砖块，烧制烧烤。学者指出其中有隐含的文字游戏，因为我的希伯来文非常不好，几乎是没有希伯来文的知识，所以我必须依靠注释书的作者。指出他们在第三节说让我们做砖，这个字母希伯来文字母的次序正好与上帝在第七节对应的第七节说让我们混乱或变乱的字母次序正好相反，暗示人的意念抵触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说，当人们开始动手造砖的时候，那个违背上帝旨意的意念已经被定，已经烧烤在那个砖头之中。我们确实在翻译之中看不出这个细节，但是我们仍然，我认为可以观察到经文字面上的讽刺。以色列人他们是用石头造圣殿，以石头为上帝筑坛，而且上帝特别吩咐他们不可用动工过、凿过的石头，因为你在石头上动了工具，就使坛污秽了。所以摩西最初的读者，那些以色列人明白，他们读到这个就明白，这群用手工艺打造石头的人是一群未睹耶和华上帝的人。以色列人的先祖每到一个地方就筑坛，但是这些人却说，来让我们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留意这些人，他们先用嘴巴对彼此说话，然后才动手做事。他们整个集体的行动取决于他们听得懂对彼此所说的话。换言之，如果他们不能够对彼此说话，就成不了什么大事。他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直接翻译塔顶在天上的塔。这个他们的动机是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面上。这当然就直接抵触上帝起初 赋予亚当的使命，也违背上帝重生托付挪亚的任务。洪水过后，在第九章第一节，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这些人是记得挪亚的儿子们、子孙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群居住在一个城里的人自然就不可能分散遍满大地，要打造一座通天塔的人也自然就没有心要留在地上。上帝给予人说话的能力，目的是要人颂赞他的名，以颂赞为献祭给上帝，就是那宣认上帝名的人，那些人的嘴唇所结出的果子。但是这群人的嘴唇所结出的果子，却是为要自己立名、立下名声，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面上。这种群聚在城市里的心态是出于他们的不幸，很讽刺，因为这些人是经历上帝拯救出洪水的挪亚，他的后代、他的子孙、他的儿子们，他们却宁可依靠彼此，他们也不相信上帝会在大地上、遍地上恩待他们。第五节，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造的城和塔。中文翻译的世人，原文就是人或者亚当的儿子们。这按照之前所提，这就是整段经文的关键转折点、巅峰。因为人算什么，但是上帝居然关注人的作为。你听得出来其中的嘲讽，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居然起身从天上降到地上。Why？ 因为人所打造的城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人所造的塔、通天的塔是距离天那么的远，以至于上帝好似需要弯下身腰才看得清楚人到底在干什么。加尔文说，上帝容许人愚昧的作为，为要彰显人的作为有多么的愚昧。但是恩典却是上帝居然在意人的愚昧，上帝没有忽略人的愚昧，他放下身段观察人的作为。诗人说，那坐在天上的必讥笑，主必耻笑他们。先知以赛亚说，上帝坐在地球大权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好像蚱蜢一样。讽刺的是，摩西的读者以色列人，他们也这样看自己，不是吗？派去查看应许地的探子回来，他们说，据我们看，我们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迦南人看我们，我们也是如此。好似这群蒙上帝拯救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这群特别蒙上帝所爱的上帝子民，他们好像这群要动手造塔造成的这些人，也是远离上帝、听不到上帝说话、也不能对上帝说话的人。很讽刺，不是吗？难怪他们在旷野40年进不了应许地。第六节，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了同一个民族，有同一样的语言。这个中文的翻译有点误导人的可能，直接的翻译是，看啊，一个民族，他们都有一个语言、一个嘴唇。这一个民族有一个语言的这一群人，他们做的事非常的可笑，但却不是笑话，不是开玩笑的，因为这是他们开始要做的事，没有什么可拦阻任何他们想要做的事。这是耶和华害怕人的作为吗？这好像当初耶和华说，看啊，那人已经像我们中间的一个，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又伸手摘生命树所出的来吃，就永远活着。这是耶和华上帝恐怕人就得到永生吗？上帝恐怕的是什么？ Yeah, 恐怕亚当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这样子的永远活着，不是祝福，乃是咒诅。上帝如今恐怕他们，恐怕他们做什么事？上帝恐怕是他若不伸手出手阻止，这些亚当的儿子们、挪亚的后代们就会继续打造一个通天的塔， 这个塔再高也到不了天堂，但是他们会彼此夸口，就此建立自己的名声，这正是他们想要做的事。一个城市，一座塔，一个语言，他们就同心合意打造一个单一文化，但显然这不是上帝对人的心意，至少不是上帝对地上罪人的心意。在新天新地之前，我们不应该期待任何一个人所打造的城市或国家或文化或语言可以带我们更接近上帝。上帝总是他必须采取主动来接近我们。第七节，上帝说，来，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语言不通。有人认为这个我们是君王式的我们， okay, 我们正寡人。有人认为这是耶和华上帝在天庭与天使们对话的我们。但是我认同老一辈的神学家像加尔文的理解，就是这是父子圣灵三一上帝的我们。这个我们表达旧约一种不需多加解释，或更精确一点的说，有待新约解释的三一论。语言本来就是上帝赋予人的恩赐，但是滥用的恩赐就是失去的恩赐。这群人他们没有用嘴唇称颂耶和华上帝的名，上帝就叫他们的嘴唇失去功能，他们的语言不通，他们就没有共识，他们就没有办法一同做事。就此，于是耶和华第八节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面上，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你会说这是惩罚还是祝福？从那些人的角度看来，的确是惩罚，因为上帝没有让他们做他们想要开始做的事情，完成他们手中的工作，但上帝也就借此催逼他们做他们本来就应该做的事，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大地。所以我自己好奇，如果人起初没有犯罪，可否仍旧会有许多不同的语言？这类似另外一个问题，我喜欢问的问题，或许是过分好奇的问题，就是如果人没有犯罪，上帝的儿子可否仍旧道成肉身？你知道我的答案，我认为会。因为从一开始上帝就定义要把教会许配给他的儿子，做他儿子的心腹。同样的，我也认为就算亚当当初没有犯罪，他的儿子们，人的儿子们，最终人就会在地上各个角落用不同的言语说同样的话，同声呼叫同一位阿爸父。毕竟这就是上帝对人最终的心意，犯罪前和犯罪后都一样。上帝要他所拣选的儿女所得到的结局是一样的，不是吗？这无非就是上帝拯救人，上帝儿子拯救人最终的目的，好叫亚当的儿子们凭着末后亚当的工作得着第一个亚当本该得着的结局是什么？记录在哪里？圣经的最后一本书。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扩中枝，大声的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当然人若没有犯罪就不需要救恩，但这绝不表示没有犯罪的人不需要恩典，也不表示人若没有犯罪，上帝的恩典就不该得人的颂赞。这是说，我想，多元化或许不单纯是罪的后果，多种语言也不竟然只是上帝对人叛逆的惩罚，反而这都是上帝起初对人的心意，因为上帝喜悦多种人从多方用多种言语来颂赞他，来荣耀他。毕竟我们不应该以为任何一种人的言语可以充分荣耀 无限的三一上帝。或许这是我过度的臆测，也许是我想的太多，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因为耶和华在那里，第九节，变乱了全地的语言，把人从那里分散在全地面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也就是说，上帝迫使他们离开那个城市，好叫他们完成多元化的文化使命。就像多年后，上帝逼着门徒们离开那一个城耶路撒冷，好完成大使命。巴别的原文就是巴比伦，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在巴比伦他们自己的言语里面的意思是通往诸神的大门，表示他们认为巴比伦这个城就是神人相遇的地方。但是巴别或巴比伦在希伯来文却表达混淆，是一个双关语，代表一个，也是代表一个城市，但这个城市最终要被倾覆，被扔到海底。所以上帝把人从那里分散在全地面上，这究竟是祝福还是咒诅？回到这节经文，这段经文的关键就是第五节，耶和华降临，要看人的儿子们所建造的城和塔。其实我们明白，耶和华上帝大可不降临，大可任凭人的儿子们建造城塔，大可让他们打造自己的名声。但是上帝没有容许世人毁灭自我，就预告他还要施行拯救，就预告耶和华上帝还要降临，道要成了肉身。人的儿子们，他们定义要住在一个城里面，他们妄想爬一座塔上天堂。只不过拯救从来就不是人的儿子按照自己的意愿上去，拯救从一开始就是要上帝的儿子凭着他自己的意愿下来，他必须下来，我们才有可能上去。所以为了拯救人，上帝的儿子成了人，他离开天上的所在来到地上，他住在我们中间，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既然成了人，人子，人的儿子，就必须学会说人的话语，好对我们说话。你想，上帝的道 Logos 居然会说人的话，而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他说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上帝他没有容许人的儿子们打造那个巴别塔，就表示他终究有一天要容许他们为他的儿子打造一个十字架，好把他儿子钉在上面。你知道，人的儿子们努力却爬不上天，但是他们却居然能够把上帝的独生爱子成了人子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人的成就，不是伊朗马斯的火箭，不是黄仁勋的人工智慧，只有透过这个把上帝儿子悬挂在天地之间的十字架，不是那座塔，人才能够上天。相较于烧砖造塔，一个十字架简单多了，不是吗？至少对我们人的儿子们来说，简单多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你儿子的意念也非同人儿子们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手中的工作顶着是一座塔，但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却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你的儿子成了人子， 挂在那可咒诅的十字架上。为此我们感谢你，我奉他的名，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